虽然我们这三天所学习的是关于救恩论，其实只不过是救恩论的下半，上半是救恩的成全成就，下半是救恩的实施。虽然我们只不过是讨论救恩的实施，就是救恩论的下半，可是呢不能不涉及到神全盘的计划。我们在这里这个图表呢，就给我们一个对我们的信仰，至少对我们救恩计划，神给我们救恩的计划，一个粗略的简单的一个大纲。那这个表我们来解释一下，上面是三位一体，父子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当然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那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里面预指了，就是计划了四方面。当然这个四呢，你可以说是两方面、三方面、四方面，这个不重要，因为神里面是一个计划。神预指了他要创造世界，他也预指了创造世界之后宇宙历史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神学上叫做 providence， 护理，就是神的掌管。 创造、掌管，然后呢救赎计划，神预指了计划了要救赎他的子民。最后神在永恒里面预指了有一天有新天新地，就是说整个宇宙的历史是怎么样结束的，神的计划是在时间空间里的计划是怎么完成的。英文是 creation providence redemption and consummation。 这个计划下面有一条黑线，这条黑线呢代表着创造宇宙的神和他所创造的宇宙之间有着一个绝对的区分我用英文说一次， There is an absolut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creation。 人永远不会成为神，我们到了天上还是荣耀的身体的，但是还是人，有荣耀身体的人没有人成为神的，神道成肉身，那个是神穿上人性，神并没有降格成为人耶稣基督还是神所以这条线呢是代表永恒与时间之间，神的广大无限和空间之间这个鸿沟。可是呢神突破这个鸿沟从永恒进入到时间，从无限进入到空间。神的确的，这条线下面有四条短线，神的确创造了世界，创造之后不断的掌管世界，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保罗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因为他每一秒钟都托住宇宙，这叫做掌管或者护理。那你看这条线是在护理或者掌管，这条小线呢是在粗线的下面，那这个粗线上面还有一个护理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在时间在历史上无时的掌管和护理呢，就是 exactly 就是按照他在永恒里所计划的护理计划。我再说一次神在历史的开始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就是按照他永恒里面所计划的创造计划。神创造了之后掌管宇宙人类护理就是保护掌管一切，神在每一时刻的掌管就是 exactly 就是按照他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护理计划。然后呢神在历史人类犯罪之后，人类堕落之后开始什么？ 开始执行他的救赎计划，也就是说开始救人类，救他的子民。那神开始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人类堕落之后呢，神不是开始计划救恩计划，神是开始成就执行实现他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救赎计划。意思就是说，亚当夏娃犯罪，创世纪第三章，神不是说哎呀惨了怎么办，让我们再来搞一个 plan 2 plan B， 不是的啊，神就开始了执行实现他永恒里面计划的救恩计划。然后呢，有一天神要按照他的计划使宇宙的历史结束，有审判，有新天新地等等。好，那现在呢，这四条小线下面有一个大的圈子，这大圈上面呢有一个箭头，这个箭头里面说神所预指的神要成就，就是说神的确进入到时间空间创造了，继续的护理救赎，有一天要完成他的计划。那这个成就呢，我们在这个圆圈里面主要是讲到救赎，那这个跟救赎计划有关的就是神的启示计划。这个圆圈呢有几个名字，我给它四个名字。在归正神学改革中，传统呢这四个名词大体上是一样的，这四个名字大体上是同义词。第一个叫恩典之约，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的恩典之约。第二叫做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记得吗？我们说那一位青年人说，牧师啊，我每天到礼，每个星期到礼拜堂，我盼望神用他的律法定我的罪为罪人，我也同时希望神在基督里赦免我的罪，称我为义。律法是定罪的，福音是恩典的应许，恩典的保证，救恩的保证。律法与福音就是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包括律法，律法和恩典不是相违背的。律法加上福音，或者说律法加上恩典，就是恩典之约。律法和福音就是福音。你说这为什么这么啰嗦？律法加福音等于福音。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神的话说，神向亚伯拉罕传福音。有没有留意到这节新约的经文？神向亚伯拉罕传福音，神给亚伯拉罕的是恩典的应许，也就是恩典的福音。所以430年之后的律法并没有废掉前面的福音、应许、恩典，律法和恩典都是福音。然后呢，恩典之约的中保既然是基督，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在基督里，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在基督里，这个观念。好，那这个圈子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了神在永恒所计划的，它就成全了。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他的无罪的一生，死、复活、升天，以十字架做短写耶稣第一次来。右手边这个二是指他第二次再来，就是到了救赎计划的完成，也是创造计划的目的的完成，也是掌管历史的完成。好，那在这耶稣基督来之前呢，你看这里有一条斜的线，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堕落那一刻，就是神审判人类创世纪第三章开始，神已经开始启示他的救赎计划，神也开始实现他的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在圣经里面，神的救恩第一次出现的地方是创世纪第三章15节，不是马太福音1章1节。神的恩典第一次出现的是他向夏娃跟蛇的那个咒诅里面了，神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而已，但是女人的后裔，这指耶稣基督，要伤蛇的头，就是致命伤 所以神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开始启示啊，救赎，神也做了裙子给人穿，这个裙子怎么做的？皮做的啊，要流血，流动物的血。神已经开始启示啊，赦罪救赎呢是需要流血的，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开始。所以耶稣基督说，律法和先知，就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所讲的是关乎我，特别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和二十四章的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给门徒上了一课的旧约神学啊密集班。他说，摩西的律法和先知和诗篇，这个意思就是旧约的意思啊，讲关于耶稣基督的受苦和进入他的荣耀是必定会应验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说，旧约的律法先知和诗篇，律法是先知和其他的书卷讲的是关乎他的受苦和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所以旧约的主要人物，旧约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新约的主角是谁？当然是耶稣基督，是吗？整本圣经是讲耶稣基督。好，那所以那这个圈叫什么？这圈子叫做在基督里。那你我是不是在基督里呢？凡是圣灵重生的都已经进入到在基督里这个关系里。那这个在基督里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啊，这个电风琴的 triple tremolo 的啊，不是一个很神怪的一个经历。在基督里就是进入到神在历史上成就的义，他的救恩。而这个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实施给我们。为什么我们强调圣经是无误的？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肉身从死里复活是历史的事实呢？因为你我的救恩，还有我们每天的胜过罪的那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事实，那个的能力呢，是建立在他的死跟他的复活的根基上。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新的生命，没有每天胜过罪的能力。还有，假如没有第一个亚当，就没有第二个亚当。耶稣称为第二个亚当，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从第四十四节到第四十九节。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的亚当夏娃不只是主日学故事给小孩子听听啊，不是的。耶稣基督他是第二个亚当，假如第一个亚当是神话里的人物的话，那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也是不是神话里的人物呢？肯定不是啊，而且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是个事实，要叫我们在他里面同死也同复活。当然不是说我们爬上十字架那里挂六个小时，是说我们离弃罪，这叫与基督同死的意思。与基督同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了要成全新的生命啊，不再犯罪，不再死的身体，活泼的盼望。我们与基督同复活呢，就是领受这个，接着信心领受这个永远的生命啊，不会啊朽坏，不会啊犯罪的身体。不过这个要到最后我们见主面才得到活泼的盼望。再来一次，我们与基督为我们死，这是付上罪的惩罚的代价。我们与基督同死是离弃罪。基督复活是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鬼啊，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有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我们与基督复活呢，就是领受这一切，先从重生开始，一直到我们死以后还要复活，到了永恒里面就得到这个不犯罪的啊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了。好，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是历史事件，不只是耶稣基督死跟复活，整本圣经所记载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启示录，都是不是事实，就是将来要应验的事实。因为你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神在历史上所做的，而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就是他在永恒里面所计划的。这个是 一片的，不能够把它分隔的。所以今天呢，有一些神学家，包括福音派的，很不幸的说，不要咬文嚼字，不要这个太过的拘泥，不过他不要太过的固执的坚持圣经的字义的真实性，特别是事件圣经所记载的事情你只要知道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为你好就好了复活节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盼望。所以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盼望，英文是 we hope in hope 我亲耳听过这种的讲道的复活节 是什么？复活节的意义就是盼望。盼望什么？盼望盼望神呢给你明天会更好。那个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实实在在的复活，胜过罪，胜过死，胜过魔鬼。好，然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呢，圣灵就实施从神呼召罪人，得着罪人的生命召他到他面前，那圣灵做的是与这个呼召的道同作见证。重生是圣灵进到人的里面，改变人，给人一个新的心以至于呢，人呢就以信心和悔改做回应。再来哈，圣灵的工作是在呼召的时候做的见证，和重生彻底的改变人的内心，人的本性，以至于呢，人就有能力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悔改认罪。借着信心和悔改呢，神称罪人，就信耶稣的人为义，称义。我们昨天讲过，称义也包括归算基督的义给我们，还有立誓，就是说我们神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第三方面，第一是称义，这个神给我们的礼物；第二是做神的儿女，也就是后世；第三呢是与基督联合。那我们把与基督联合写在这个地方呢，是其中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是把这整条线，这一切的一切的总题就是与基督联合，整个圆圈就是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基督里面有从旧约到新约神所做的一切在历史上成就的救恩。在基督里面有什么？除了神在历史上成就的一切以外，圣灵给我们的一切给我们什么呢？呼召、重生、信心、悔改、称义、做神的儿女、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还要成圣，圣灵还要保守我们，最后呢得到荣耀。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在基督里呢，不错，是具体基督徒的经验 concrete experience，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奥秘的经验。It is a mystical union， 意思就是说，我们用理性、用悟性去了解、去分析、去解释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分析完了之后还是奥秘这个只不过是帮助我们去了解神丰富的恩典而已这个图不是圣经，圣经是圣经，这个是解释圣经的一个图表而已。OK。讲完一切的一切还是奥秘，但是是具体的事实，是你我都可以经历到的。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抓着我们，他的道得到我们，我们觉醒扎心自罪了，神进到我们里面，圣灵给我们新的心，给我们悔改的能力，给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然后神称我们为义，我们不再被定罪从那时候开始做神的儿女成圣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是奥秘，但是是具体的个人的经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这个圆圈里面中间的，就是说神与人中间的中保。那还要解释一下，下面还有一个好像碗这样子的哈，下面这条半圆呢，最下面这个圆圈下面还有一个半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宇宙包括灵界，人类、宇宙、灵界，就是说神的创造、掌管跟救赎呢，在整个人类包括自然界和灵界都有意义的神的救赎临到他的子民，可是神的掌管，耶稣是主，三位一体的神是主， 是哪里的主？是整个宇宙的主，包括灵界，包括自然界，包括全人类。啊，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向人类、向天使、向邪灵，就是向灵界和宇宙，都夸胜。所以下面这个半圆形呢，是告诉我们，人类、灵界和宇宙呢，都见证、都领受神的掌权，都在神的掌权之下。啊，那个是我们的荣耀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掌管一切的创造之主、历史之主、救赎之主，有一天是新天新地之主。所以你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啊，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呢？啊，是这一切。啊，我们基督徒呢，信主了不久就会学会很多的俗语，比方说，我常常听到青年人、大学生、中学生说，我们要为我的与神的关系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与神的关系不好。他的意思是说，上个礼拜我没有好好灵修。OK， 我们没有好好灵修，就说没有好好灵修。什么叫做我与主的关系不好呢？那有两重的意义。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神所设计的，是美好的。我与神的关系不好，只有一个意义：我没有体贴圣灵，没有顺从神，没有谨守他的话，那个叫做我与神的关系不好。不要把我们的感觉用来做唯一的准则来衡量我与主的关系好还是不好。你与神 OK， 你关心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吗？你担心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吗？你想神比你更担心，还是你比神更担心？这个关系是谁造出来的？谁设计出来的？是神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安然在耶稣基督手中，也在父神的手中。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啊，神他的恩典，这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他的大能所做成的。可是呢，有恩典也有我们的责任，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样一个圆圈，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回应就是信心、悔改和顺服。那这个圆圈里面，就是刚才所讲的约，就是历史上所完成的。也是圣灵要给我们的呢，里面肯定有两方面、两个层次的，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就是吩咐我们遵行他的话、他的律例和典章，同时应许凡信靠他的必定在他手中，凡悔改认罪的他一定赦免。啊，凡是投靠耶稣的，他不离弃他。神的吩咐和神的应许。丁道尔 William Tyndale 是1520年代在英国翻译圣经、出版英文圣经的。他说，每一段圣经的经文呢，你要找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找出什么？你要找神的吩咐，第一；第二，找神的应许，就是恩典和福气的应许；第三。啊，找出神怎么对待他的子民的例子。有一次我这样讲完之后呢，在课后信的里面有一位学生就写：林牧师，谢谢你告诉我，啊，查经的时候要小心找到神的应许和他对待子民的例子。刚好就是忘记了吩咐。啊，这个是我们福音派常犯的毛病。假如读懂了圣经，读到神命令我们要做什么，神吩咐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呢，一定有聪明人举手说，这个是想神强迫我们做的呢，还是要我们自愿做的呢？是不是啊？查经班主任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的。那问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问题，背后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凡是吩咐的都是强逼的，但是呢，我们要用爱，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顺服神。那你看这个约是什么？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约。什么叫约？约就是说，神单方面的，从神那边，神是主， 单方面的定下了约这个关系所有的条件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所有的条件都是神所定下的。那定什么条件呢？就是吩咐和应许了。那你说，那我那是不是硬着头皮神好像强迫我，我就咬紧牙根去顺服呢？我说那也不太坏啊，考60分也不太坏啊，因为我们不习惯每一分钟都对待神以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宰，这样来对待他，这样来听他的话。我们喜欢耶稣是我们的情人，跟我们拍拖啊，走在我们身边啊。我们广东话的最新这一代的赞美敬拜的诗歌喜欢用两个字，我不太喜欢的，叫拖带。耶稣拖带我们，好像穿着拖鞋这样拖拖拉拉这样子的啊，没有错。我们是常常会偏离正路，耶稣要拖我们回来。但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不只是拖带，耶稣绝对不是穿着拖鞋，耶稣坐在宝座上带领我们，吩咐我们说，你爱我吗？遵守我的命令。你说遵守我的命令，遵守你的命令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啊？我们最喜欢问这个问题，对不对？耶稣说你爱我吗？你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啊。那你问遵守什么命令？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十诫的总纲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还要爱人如己。然后你再问我怎么爱神，怎么爱人居呢？耶稣说你爱吗？好，遵守我的命令。什么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还要爱邻居。怎么爱？遵守他的话。遵守什么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跟爱人。你懂我的意思吗？爱和顺服，爱和遵行，爱和谨守律法，是不是相反词啊？是同义词。我们的脑筋里面呢，把这两个分开了啊。那这个是因为我们都受了不论是中国的或者西方的人文哲学的影响，把自由和责任分开了。神是什么？神是盟约主啊。这个圆圈和这个箭嘴的意思呢，是说当这位永生永存的神，永远的神进入到时间空间的时候呢，他是以立约主和守约主的身份出现的。我用英文说一次， When God enters time from eternity, He reveals himself as the covenant making GodAnd covenant keeping God， 或者是 covenant making Lord and covenant keeping Lord。 神是谁？神跟摩西说，我是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约的总纲。 This is a summary of the covenant。 什么叫约啊？神跟他的子民立约，这个总的意思就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神在旧约里面讲 I love you 的方法啊。圣经里面只有一两个地方说 I love you 的啊，但是呢，神表示他对他子民亲密的关系的方法，就是说我给你立约，约里面有什么？一大堆的恩典，恩典和吩咐。所以你爱神吗？爱神不只是凭感觉 I feel like it， 广东话的 like it， I feel like it 的时候我就去爱神，不是。神是颁发律法的主，律法里面有没有爱？有啊。旧约里面一大堆的爱和恩典，新约里面一大堆的吩咐和诫命啊。好，所以这个约呢，就是你和我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名字叫做恩典之约，或者这个名字叫做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好，我先停一停，有什么问题没有？那这个是一个 summary， 一个大纲啊，一个 big picture， 一幅大的图画。不，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的问题。是，请有没有麦克风？对不起，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个 unity 和三位一体，各个位格之间的这个合一，这个 unity 是什么样的区别？ 请再问一次，请通过麦克风再说一次。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我们那英文称为 unity， 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这个各个位格之间的是成为 unit。